就是那宇宙无敌的黄牛色小圈。妈妈说我很乖，只是有点黄，有点暴力。我最爱喝纯牛奶，我还爱吃大香蕉。我的独门绝技是我的百米掌，我的无敌武功是乌龙抓鸡。嗯哼嗯哼蹦擦擦 ，Oh yeah, oh no, oh my god！ 我的目标是三条腿的男人，我要我要我还要。妈妈说男人一定要管好大鸟，不能让大鸟到处飞，不然回去就不见了。就能爆菊花，八连杀是什么呢？我要发射了。